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 翻嚟 翻嚟啦。 喂，先啱啱講嘅就係、是、可能我成日聽個名句就係咧話，當啲基督徒咧俾一啲咁嘅納粹軍隊佢殺時候，你唔出聲啦，咁啊將共產黨俾人殺唔出聲，咁、最尾到我即係呢啲咁嘅教徒都俾人殺埋嘅時候，冇人攞出聲噶咯喎。 係啊， 呢句説話講到爛啊，點解我哋香港人而家都呢句説話到60年前㗎？ 我從來唔係咁諗過，因為這個呢個咧都係即係話你唔好事不關己，己不關心。因為咧上所有嘢都係關己嘅。我自己唔係咁諗，唔使咁多轉接添。即係因為呢個係人嘅權利啦，呢個係基本嘅條件嚟㗎嘛嚇。如果冇點咩叫做基本人權啫？即係冇呢一啲權利嘅時候咧。我不用做人了咁係咪啊？咁任何一個人冇呢啲權利都係影響 到我。即係侵犯咗最基本嘅嘢。 我係唔可以接受嘅，即係咁樣樣，即係唔使諗咁多呢啲嘢咯。 即係其實好簡單，就係、是、呢個世界點解可以發展到而家咁嘅地步？點解我哋有蘋果電腦？點解我哋咁多嘢？就係、是、人嘅思想自由啊嘛，係咪？我可以發揮我哋嘅自由啊嘛。我冇咗呢個自由嘅時候，我同一個奴隸有咩分別咧？咁我哋就係要揮 有分別，奴隸成日都想自由。咁你成日想做奴隸，係咪？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啦。 哇！咁啊，真係呢個係一個好悲慘嘅事嚟嘅喎。 啲奴隸反而發夢，希望自己自由。你就希望最好我可以繼續做奴隸， 或者唔使諗嘢啊嘛， 唔使諗嘢。 小奴變嘢， 選擇工具證啊嘛。 咁於是咧，我就可以日日話咧呢個無良嘅政府啊，令到我點點點點咁，真係唔使。 即係可能多啲 excuse 俾自己添。 唔使 excuse 啦，你願意做奴隸咪做咯，係咪？ 香港有好多， 你有做奴隸的自由。 喂，呢啲奴隸好似有四分一人啊，係嘛？呢啲即係支持。 唔緊要啦，我諗即係唔使你嗰個願意做奴隸嗰四分一人啦。我哋你嗰四分三嘅人嚇，既然你都唔想做奴隸，係咪應該做多啲嘢咧？咁 係咯，咁但係一般人其實我哋都要做一啲比較低門檻嘅參與方式。一開始你叫佢哋企到好前咧， 遊行啊嘛， 又所以遊行咧， 其實都幾低門檻啊！遊行 係一件好事嚟嘅喎，但係而家俾人插到話即係太冇用，所以好多人。都唔出嚟遊行。 我即係覺得係呢樣嘢係令我好惆悵嘅嘢嚟嘅，因為咧，我覺得雨傘運動咧對我嚟講啊，最重要嘅意義咧就係我哋由一個訴求嘅政治，即係個 petition politics 變咗一個參與嘅政治 participation， 自己香港自己夠，我採取行動嘅。但係咧，其實你話遊行冇用，所以我哋唔遊行，即係其實話遊行係一種 petition， 係一種訴求。既然嗰個人啊叫做 CY 梁又好，叫做習近平。又好，佢唔聽啦，我冇意義啦，所以我就唔遊行啦。咁 咁 你咪真係翻翻轉頭， 係咪？ 但係我講俾你聽咧，2003年嗰陣時咧，即係50萬人大遊行嗰陣時咧，最大嗰個感受係咩咧？唔係話俾邊個睇得到啊，而係我哋睇到互相睇到，哎呀，原來你都出嚟啊！我哋見到我好開心，即係嗰個能量咧就話，我唔係孤單嘅，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林榮基話有6000人。出嚟撐我好感動。 我最灰的地方呢就是那6000人里面呢基本上有5999个人都是認識的。即我现在我曾经讲过即是我跟哥哋傾過呢個問題，就是为什么我哋次次去遊行而家。基本上你是同一個聚會冇分別㗎， 有感覺有感覺就係聚舊咁，大家 呢個聚會非常重要嘅，尤其是當係立法會議員嗰陣時咧，你喺嗰個議事廳度咧受咗咁多氣，係咪？你去遊行嗰度一個二個見翻你， 好嘛？ 咁樣真係我好開心喎！我真係覺得呢個先係真正嘅議會，呢個先真正係民間嘅議會。雖然呢個民間嘅議會咧唔係個個禮拜開會，係咪？一年開 未必，一年開一兩次。咁我哋希望做得更多嘅。咁我之前都同阿貓咁，佢都支持我。我哋嘅計劃啦，就係我哋希望搞一個民主墟市或者民主大笪地， 但係關關民間約章事咯呢樣嘢。 其實我哋幾個 party 搞嘅，咁都會有民間約章啦，公民即係社會。 呢、這個係啦 ，CCC 啦，咁另外有啲公民聯合行動啦，咁我亦都係為而家咁多人都投入咗呢個社運啦，投入咗呢個政治啦，咁、我哋點解即係選舉係一個好明確嘅目標啊？咁冇咗之後，大家哎呀好似冇咗個 focus 喎，咁點解我哋唔係諗緊喂雨傘運動係經係正噶嘛？大家佢個感覺係好舒服噶嘛？咁、但係我哋唔可以經常性咁佔到，點解我哋每個月搞一次啫？18區搞一次啫， 係啊， 係咪先？即係呢樣嘢繼續去 rolling， 然後等唔同嘅聲音可以喺嗰度一路發一路喺度講嘢啊！咁啊，大家咪變咗更加 engage， 更加想去參與。 其實你喺個區嗰度咧，即係我覺得我哋要佔領翻自己個區咯。即係話點解我而家行條路，掹棵草去擺檔，哇，都有人管住嘅喎。嗰、那個明明係叫公園喎，我去到啊又唔可以唱歌嘅喎，又唔可以講嘢嘅喎。又不可以跟人哋講政治嘅喎，全部咧都有康文署。喂，康文署梗係服侍我，定我服侍康文署先？係咪？咁如果你每個區係開始爭取翻自己嘅公共空間，爭取翻喺個區活裡面活動嘅權利，咁你已經好值得啦。如果你十八區都係咁，你就有一個自由嘅香港啦。 有一樣契機好過癮就係，唔知有冇留意咧 ？Pokemon Go 咧，你唔知啊？一陣我尋晚先翻屋企，一啲大廣場有成千人喺天水圍出現喺廣場度，或者遊戲玩遊戲 咗 喎。 可能咁係我哋嘅場。 契機嚟喎！ 我哋 democracy go 啊， 新 apps 嘅地方， 跟住捉啲議員啊，捉 CY 啊， 開動腦筋，開動腦筋， 諗 apps 點樣㗎？ 哇，可以喎！依個其實有得諗㗎，係 啊，係啊， 等大家都可以，追住佢。 咁啊，而家即係呢樣嘢少嘛，啲人唔落街，而家反而一隻遊戲令到啲人落曬街咧，咁先。不過就唔知呢個係咪即係三分鐘熱度定點樣啦？我同啱啱大舊你講咧，十八區有墟市咧，其實係咪而家咪都我哋？之前都有不同團體上嚟傾偈，佢都有搞過喎，已經。 因為就係同咗咁多人傾，但我諗就係即係我哋將民主擺喺一個更加鮮明嘅位置啦。咁亦都可以有啲以物換物嘅巴情咁嘅社會，係咪？咁我哋亦都識好多手工藝品啦。咁我依啲我都同阿 Ada 傾啊，同啲唔同人傾。咁去嗰度又可以做市集，又可以交換嘢，大家又可以互相明白。通過交換嘅時候，我俾錢買嘢咧。就好簡單，係交易嚟嘅。我交換咧，我係需要去 sell 我 product 啦。我係覺得你嘅 product 咩好啦？點解我哋依個 value 係一樣啦？咁我要去講到 value 呢個字啊嘛。一講到 value 咧，就好唔同啦，成件事係咪？因為你就可以話將 value 民主都係一種 value 嚟噶嘛，係咪？點解我哋要爭取咧？點解要咁樣？ 我哋有一個古老嘅話咧，就係叫凝聚力量。 凝聚力量，凝聚力量咯。我哋不停去搞，咁有陣時居民覺得喂都好玩喎。我喺個社區入邊啊，其實我哋搞社區搞咗一年。就是覺得最重要好玩，你不要搞到啲嘢千篇一律好悶，哇！又是你出去人，又是咩？又是不可以上去講嘢。No thanks， 我小前 no thanks 係咪？即係聽我幾百次啦。喂，咁但係如果有啲唔同嘅人講嘢，嗰陣時我哋譬如雨傘運動，點解我拉邵家俊出嚟？點解我拉邵家俊話我哋一定要改革大台，俾人上去講嘢？我唔好理本土咩光土，咩都講，咩都講。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唔走呢度噶啦。咁我哋咪做咗咯。咁之後其實我覺得大台發揮個作用係大好多噶。 我有一個 pet topic 啊。就是我覺得咧，我哋應該聽多啲，係咪？應該每個人都有個聆聽嘅習慣，係咪？就係咧，好多時點解我哋會嗌交咧？因為我哋冇興趣聽你講，我淨係想等你講完到我講咁解。咁我講先至係主要嘅嘢嘅，你講咧，我不係容忍你嘅，就係咁。但係咧，即係你好多，如果你譬如話以物易物啦，大家 exchange value 啊嗰啲咁嘢咧，我有陣時覺得哇，你真係好怪喎，真係意義咁嚇。咁啊，但係咧，如果我用啲時間去聽，會有意義喎。係嘛，都幾得意喎，咁係嘛，人個聽多啲都幾好 喎。係啊，依個其實就係即係朱凱嚟啟發我嘅，因為佢咧就成日講話我哋以前講 politics of hope， politics of 咩，點解我哋唔講一個 politics of listening 咧？ 係啊， 點解我哋唔係聆聽咧？原來一個政客最緊要嘅地方，唔係話咩，唔係要駁你，唔係要感化你，係要聽你講嘢。 所有人都係啦， 係咪？咁係啦，咁但係佢嗰個咁嘅諗法咧 ，positive listening， 喂，係一個文化，可能由上而下文化，其實好，即係我哋都有唔同嘅 active 去令到佢變成一種文化啊嘛。足夠嘅人去 buy 呢個 concept 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會認同呢種文化啦。 其實咧，即係我都想咧，嗰啲政治人物咧。好心除了聽他不聽別人都聽下 自己咯，係咪？咁如果佢自己講嘢嘅時候聽下自己咧，就會覺得自己講嘢好悶嘅，因為咧佢哋冇新嘅意義嘛，來來去都喺呢度。譬如話我兒唉叻到飛起，咁我裡面咧心裡面咧有十篇好正嘅演詞，咁講完都講完㗎啦，係咪？咁你但係咧，你每次你聽人哋咧，你有新嘅意見咧，咁你咪有新嘅材料咯，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要聽下人，如果覺得人哋好怪嘅咧，就更加要俾啲時間， 更加要聽。 你聽嘛，其實好簡單、嗯。一個成熟嘅民主社會啦，我唔係話緊依，我唔係 endorse 美國啊、嗯。但美國你見到每一個人咧，都會話，每一個政客都話 ，I was speaking to Joe the plumber， 啲everything man， 即係佢一定會用依一啲嘢去講出嚟。佢有冇真係聽係一件事、 嗯。 但一個成熟嘅民主社會，其實每一個領袖都明白到，其實佢哋個 mandate， 即係佢哋上到依個位咧，就因為佢哋願意聽人講，佢哋 represent。 你知不知道呢下議院以前有條規矩呢現在都守不住了、 啊、 就是不准讀稿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看過為 什麼你要講呢因為你讀稿的時候你不理人家講 是 但你講的時候你就要跟人家溝通了、啊、是 不是我覺得美國和英國下議院正我經常整到很多互動 啊是啊然後呢就在我在立法會到後來即係你喺度做咩？根本冇 debate。乜、 嗯、 嘢叫議會呢就係、是、辯論嘅地方。 但係一樣嘢好難想像，我見到即係最多就係阿法叔就係有篇嘢讀咧，連滴滴我都讀埋出嚟嘅喎嗰啲。 仲要係即係阿曾玉成都講啦，佢話仲要唔係佢自己寫嘅添。 唔係佢自己寫嘅助理寫啫嘛。 咁要做咩咧？ 嗯， 係咪？咁啊，議會要做咩咧？ 咁劉皇發即係。好明顯呢個就已經咁都冇出席過議會， 就算有出席嗰啲咁啊，出席去讀完一篇嘢，拜拜咁。 咁咪黃定光咁啊？ 鬧過啦，不如啊，講咁多做咩啊？ 咁其實即係呢個議會文化，我哋點樣去改變？其實建制派就係唔願意同你 debate 啦。即係嗱，點解咁多人講真嘅句？點解香港咁多人咧會入本土派咧、 嗯？ 其實真係。追溯翻黃毓民， 嗯、 因為佢嘅演詞，即係你唔好理佢嘅內容咩，係、 嗯、 真係吸引我，係想聽佢講嘢嘅。It's true，、嗯、我覺得佢有一種墨水，佢有一種變，即係變 靈嘅能力， 佢有一種魅力喺度。 其實， 但係佢好似對牛彈琴。 其實長毛誒，唔係都唔係對牛嘅，你點可以咁話曾玉成啊？ 啊，唔係曾玉成啦，我其他 有聽佢啊嘛。 唔係曾玉成， 佢對其他曾玉成講啊嘛，你話佢對牛彈琴，有冇搞錯？ 唔係咁啊，對其他人啦，曾玉成我屋企只當牛啊。 唔係咁，即係好似長毛啊咁，佢嗰啲又有內容嘅。咁當然啦，呢啲係一啲惡性循環啦。你講啲嘢冇內容，我冇所謂有冇內容㗎，有冇交叉啫嘛，係咪？因為一定要有話我有講嘢，有啲就係為聽日嘅。大公報文匯報咧，去挺佢有嘢可以登咁。 係係。 咁啊，即係你個議會度咧，你應該有啲人嘅講嘅嘢係值得聽咁。 嗯哼，嗯哼。咁新世代入到去議會，嗱，而家咁多新世代出嚟選啦、 嗯。 今次未必一定好多人入到去，落選嘅人都會有，但係好快咧，即係慢慢呢個社會繼續去、 嗯、 即係 develop 落去咧、 嗯， 我哋點都會有一批新嘅政客嘅。咁阿 Margaret， 你即係。兩屆的資深議員啦，兩屆的議員，你覺得 兩七年的從政嚇，加埋之前的功能， 係啦，好耐啦， 十幾 好耐啦。咁喺咁耐嚟，你覺得一個譬如而家我哋後雨傘時期，一個議員的責任應該是點樣 咧？我自己咧就係、是是一個很古叔的人嚟嘅、我連等啲道具在面前我都好唔中意嘅，細嘅道具我都好唔中意。 即係佢有牌咧，你唔中意？ 都唔中意嘅。我嗰陣時咧就拱咗俾湯家驊， 你擺啦， 你擺埋一件成麥咁啊，咁啊，我係啲好古叔嘅人嚟嘅。但係咧，我覺得係即係呢啲係個人風格嘅問題啦、我當然有我自己原則嘅理念啦、但我覺得你要去到最主要、最真實、最實質嘅嘢。立法會的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起一個制衡的作用，是不是？不是說去審議法案，我們很勤力，這個不是，當然你要做，但是為什麼你那麼勤力審議法案？因為你希望可以起一個制衡的作用。在我們的年代的時候，我們不是當官是賊來的，但是我當他一定有他的想法、是吧？我們有我們的想法，我們代表市民，我們從我們不同的眼光，如果我們用很批判性的眼光，他們都過得了、這個可能穩陣了。如果他過不到，那他就要考慮怎樣變了、但這個始終都是制衡一種方式。 就想說一句，不好意思插一句，但現在問題是你議會就是說功能組別加上建制派 已經是人數超過法輪功 了。本來呢本來 制衡中就沒有了。 我成世都是功能組別的人，是不是？但我覺得功能組別是不應該有多一票的。所以如果你有多一票，你應該當你自己一個 trustee 的身份，一個代表市民的利益去行使權力，你更加要努力。但是我想說回，議會的基本的責任就是制衡政府。現在呢情勢已經改變了，改變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是不同了。他現在那個形勢就是一個角力， 他不會退讓的， 是一個角力的形勢，不是一個制衡的。因為本制衡的就是你知道你有的權力，我知道我有權力，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去到用盡那一步，大家就已經懂得是互相去協調，去找到一個市民可以接受的，亦都是對公眾好的一個解決方法。但是這個議會的文化，包括政府的議會文化都已經是徹底破壞，因為這個政府已經不是這樣。所以我們其實過去看的就是一個很微力的議會搏命掙扎，在這個新的遊戲規則裏面做一個角力在這裡。你想想那個政府是這麼大，還要出面北邊還有更大的，是不是？你呢就在這個很小的地方，還要裡面很小的一橛，很小的一橛裡面還有很多人有保留的，你怎樣去角力呢？是不是？所以 我都很想知道。 所以去到後來呢，就有些搏命拉布，梁家樓都要去不停點人數，連拉布都不能夠，不得了，要點人數了，是不是？用到周日叮叮叮這樣了。老實說，如果在我的年代呢，你真的長毛隊訂的掟招，我已經唉好淒涼咁啦，係咪？咁但係到呢個地步，我覺得如果我喺議會，我都拉布，我都點人數。點解咧？因為咧呢一條法律咧係唔可以俾佢過嘅。如果你要真係要去到角力嘅時候咧，我一定要出盡所有嘅辦法。只要係議事規則裡面咧可以做，點解議事規則之外嗰啲嘢我唔會做咧？因為你唔成功噶嘛，係咪？你跳上去主席台好快脆俾人滴咗出去噶嘛？咁有乜好咧？ 冇意思。 即係我唔係話你係咪一定要好守規矩咁意思？咁就有乜好？你如果要用到角力，你要策略，好心理策略投 資一點。但是由那個 case， 陳鑑林自己呢都 abuse 了自己的規矩的力量， 非常非常非常，不要跟我說這個人 是這個垃圾啦即是他自己本身他都不跟議事規則做事， 不要跟我說這些人。但是呢，即你看個新的議會的時候呢， 我恐怕呢我們仍然真的看一個角力的形勢。這個角力呢，我們需要進去的人呢一定是要預備可以做到這個角力的工作，因為你做不到角力的工作，你就不能夠制衡，你不能夠制衡，你的議會是沒用的。 我有個問題想問，剛剛你說用角力可以，即是說拉布啊，或者是點人數都 OK 啦，但有些黨派的選票的時候，他們可能選民是喜歡他們斯文一點的論證，不喜歡他們拉布的。對，那即是一定可能一自然存在一班人就是要拉布，一班不會拉布，這是不是天然存在？ 等低你的議事，等低你那個議事程序，出去見你的選民，向他們解釋你做緊乜嘢事，點解你要咁樣做，你要爭取到佢哋嘅支持。咁所以嗰陣時即係講嗰個版權法，那個版權惡法嗰陣時咧，嗰個叫咩網絡廿三條咁啊。咁即係有啲我啲泛民朋友好惆悵啦，即係點啊拉布唔拉布啊咁樣。咁唔係啊，佢話拉布定唔拉布啊？拉布有人嘈，唔拉布有人嘈。我話你咪同我哋出邊嗰班朋友講，你一日有人喺嗰度支持我，我就一日拉布。但係你唔支持我，我就唔拉，係咪？因為咧，你外邊嘅係冇支持咧，你喺議會拉布係冇用噶，你做乜都冇用。咁所以我哋嗰個議會咧，的確咧，你外面嘅人，當你係鬧啲泛民唔做乜嘢嘅之前咧，唔該你去幫手發力，係咪？譬如你話泛民成日都睇住啊，睇餸食飯，我有啲人真係唔中意我拉布啊，所以我又唔敢拉布啊。但係又有啲人中意我拉布，所以我又要拉布，好惆悵啊！即係兩頭做人難。唔係叫你認為呢個係要做嘅嘢，咁你就叫支持拉布你那班選民去講服你不支持拉布那班人，是不是？如果你想想，因為真的，如果你不可以爭取到外面的選民去支持你做的事，你做在議會做的事真的沒有意義的。 那麼Marco你這樣說，我當然想到這個民主區應該加多這些東西，因為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喂，我不知道我的選民是怎樣，我不逐個打電話還是我怎樣呢？即是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凝聚他。之前我之前說社區公民約章，我們希望 望做一個社區的居民大會。咁、但係嗱，大家要知道，而家實際上嘅 admin 情況就係咁，我哋可以喺邊度做呢？我哋係咪要 book 一個場地啊？我哋 book 翻什麼啊？要有 course 啊？咁啊，啲人係咪真係會嚟呢？你係咪依個有最大嘅問題喎？我邀請你個選民，而家香港嘅人好唔得閒噶嘛？可能為咗翻屋企睇無線喎，什麼什麼就唔嚟啦。咁我哋就係、是、我哋係咪有啲創新嘅方法，點樣去同依個市民去溝通呢？ 我諗第一要改變個態度咯，唔好成日搞咁多活動去參加 each other 嘅活動咯，係咪 啊？係啊， 即係我已經即係有一個有係係。盡量參加別人舉辦了的活動、是不是就不要成日自己搞一個活動就希望別人來， 所以我們就希望我們是可以連結多一些人，有些 ambassador 有些不同的人、就是、就說喂其實我們沒有特別政治取態，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平台出來而已、你我們越你越抽離就我們民間社會就可以做這些事情，但是要各政黨你要配合我們先， 所以是我們今天其實是談到一連串的可能是一些習慣、即是行動的習慣、思想的習慣、我們甚至說話的習慣是不同，甚至不要說那麼多話，要聽多一些，聽了才說話、這些這習慣我想我們加加埋埋都應該有些作用， 有些作用 應該有些作用， 應該我相信 非常，但其實是不是想問一件事，就是討論這個文化是不是香港不太流行，但是很吊詭就是什麼呢，香港很多討論區的高登、或者什麼 U1 討論區，但問題剛才你說了，但是為什麼政治這麼少人去落地一個社區討論這件事呢， 因為我想我們太過實際了，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一件事都要很實際的、一定要是為用的，那你什麼呢都要有作用，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的、而且立刻要用的，那所以你就不會有科學的，這個是我的讀研究院時代那些流行的講法、即你是樣東西你都要太過務實的、科學其實是 metaphysics 的、其實是一些無虛的東西的，數學是一些無虛的東西的、但是這些無虛的東西是推動世界 最重要和最偉大的工具的、所以呢、即你太過實際嘛、人、我請你吃飯我要得到一些回報、我不是享受、為什麼我來這個節目、是不是因為有人會我的知名度會提高了，正就對有咩？因為我覺得好啊嘛， 係 我覺得好啊嘛，同埋有傾偈係好啊嘛， 係好事，同埋都等多啲人可以聽下呢啲説話。我哋都冇人偷錢嘅。 如果我哋多啲係即係認為呢啲嘢係享受。去享受呢啲嘢，咁個文化咪會變咯。 係咪即係個計算少啲嗰樣嘢？ 係啊，唔好計算， 擺低計數機啦，唔好話冇嘢，要佢計嚟計去啦。喂，但香港人就係出名就係識計數，係 啊 係 啊， 就係咁樣死貨。 因為我哋上兩代冇。 我覺得咧，呢個咧而家轉緊，而家上次 計數 有張有一個人，有人講咗一個好特別嘅事，就係喂咁而家香港唔同以前啊嘛，以前上兩代係香港起飛嘅時候啊嘛，多好多機會啦，揾錢啦。而家我哋就係社會上。有個機會低咗啊嘛，係嘛？你想幾 practical， 你都係揾緊萬八啫。咁倒不如花啲時間嚇，大家 心水 喺呢啲嘢啦，或者我搏一鋪，大家傾到話，第日大家個 life 可能好啲咧。即係我覺得之前咧，依個就係因為香港本身呢個社會係好極之新自由主義啦，亦都極之所謂 materialistic 啦，大家都係為咗揾錢啦、著數啦，依啲係我哋香港最多著數呢個 jack 數啊， 香港嚟㗎嘛？ 即係依個係一個好香港嘅 入 已經 offer 得著數，係咪 ？Jack 數，呢樣嘢只有香港先有。咁但係越嚟越新一代嘅人咧，就唔係咁諗咯。即係之前你都可能睇過中大校長咧，就寫一篇嘢就話：哦，香港而家啲尖尖學子啊，最叻大學畢業嗰啲啊，都係諗入邊間 I bank 啊，入咩就唔理個社會嘅發展。但我覺得呢樣嘢就點都會係有一班人係咁樣噶啦。但係越嚟越咧。就好多即係譬如喺中間嘅朋友，尤其是啲十零二十歲嘅人咧，佢真係好多人都而家好關注政治嘅，比以前多咗好多。 我諗真係呢個係一個心態嘅問題，一個環境咧。我讀大學嗰陣時咧，就即係香港係窮啦。我係60年代嘅時候，咁所以咧，你個仔係可以得第一咧就含苦養魚身就養大呢粒仔個 皮咁啊，之後養大花毛 咁咧就嗰個人咧就於是咧就阿家姐又唔入得大學 會又不入得，你去到呢你是身負重任啦、就要乖乖地醒定做人出嚟呢就搵份工，咁令到個屋企呢就可以由公屋又住到冇電視有電視，由黑白電視變到彩電之類啲咁樣，咁好身負重任啦係咪、但係嗰陣時呢直接喺大學裏面呢嗰種使命感同埋理想主義係好濃厚嘅、所以呢即係雖然呢即係社會上係有好多務實嘅諗法，亦都好多實際嘅需要，你去照顧屋企絕對係一個人應該做嘅事嚟嘅、但係唔會令到你去影響你心態囉、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呢唔可以賴話個社會係點、而係呢個你用你托詞咋嘛，係咪、你托詞話我要實際咋嘛， 係當然囉， 你永遠都係㗎。你的仔女、我现在有份工作他不用休读书、你还要成日挂住搵钱，不是我想搵多一点。 永远没得完。 不是，但是搵多一点之前我们觉得人生不只是一样东西嘛、我都很紧张搵钱，我都经常性搵钱。 不该、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为什么 你也都有多一点时间可以投身社会的、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譬如很多时候在外国我知道、你看 The Mark of a Man 就是他可以 financial independence 自己的 independence 很重要，但第二件事就是他对社区和他自己的 community 都有贡献，这个是一个喂很多人觉得男人或者女人或者一个成年人应该付出的责任的嘛，但是香港就是我这么久以来都没听过这句说话，由小到大大家都是说搵钱，你有钱你就厉害，你有钱你就着数，你就大晒，但是没人会讲这个公民责任咯。 我不是讲公民责任，不好意思、我觉得香港是我的，那你就 是我 就 是 这么高，不是 我觉得是有四啦，是不是、你就算你是殖民地政府你怎样做我都要出声的嘛、是不是、 即我觉得 frame 啦，不是公民责任，但是、就是我自己的城市我是应该会有一个权利，我一个 stakeholder和持份者、我应该 去執行或者去享用我这个持份者的权利的嘛、 但是这个持份者的权利也不是只在网上闹人咯，是不是即是你要去有时候你自己的花园要自己耕种咯、 其实这个关不关就是香港城市化，刚刚你讲的东西就是会说翻工之余会打理回自己的地方，但可能你见到农村之类就 会打理一下祠堂、跟即是表弟姊妹的亲戚去即是帮补习功课，但是不是关这个事就是香港家庭碎片化的东西呢？ 是啊，因為很多萬年前呢，即是那時新發展新市鎮的時候呢，就是因為即是這個碎片化了、即是你的家庭呢 拆散了， 拆散了所以沒有的、你不是在那個拆散了的碎片那裡繼續起回咯、因為你所有的屋邨都有空地的嘛、是不是我那時候在英國讀完書回來的時候呢 他在太古城那樣、我沒見過這樣的屋邨的嘛、我說呢太古城下面那個平台其實不就是大笪地咯、 是不 是即係你有心去揾啦，你要揾到。但譬如好似你喺天水圍咁樣， 都有。 原來所有嘅嘢咧，唔係工地就公家嘅路，我唔喐得嘅，就係、已經係私人嘅屋苑，已經係 gated community。咁我咪要嘈咯，係咪啊？咁全人類咪要幫佢哋手去嘈咯。譬如我覺得即係康文署要定嗰啲公園嘅規則，我覺得點解係由你決定啊？ 可以由始終應該下放咯。 我冇權決定你嗰個規矩，唔係嗰塊地係我嘅喎， 係咪？所以佢話朱即係朱嗰迪嗰陣話就咩嘢民間區市咪要搞翻，其實以前不都有㗎。 啊，我好支持佢 啲 睇法。 可能我哋細啦，可能之前耐啲，原來我係旺角大笪地、上環都有大笪地呢個自然，唔使特別管理㗎。是咪先？即係廟街咁樣啫嘛，你唔使特別去管啲，佢自然有啲嘢生出嚟㗎啦。 我哋都已經顯示咗，係我哋好識管理呢啲嘢啦。魚山變蛙，全世界 井井有條啦， 井井有條啦， 添係咪啊？ 咁已經好咗啦，因為咧而家有人做呢啲嘢咧，已經唔係話全人類當佢哋係啲異物，唔知做乜事咁樣啦。即使咧啲人咧唔係好想落手落腳去幫咧，起碼咧都會了解人哋。 起碼都唔會話哎呀，你有啲 係搞搞震， 搞搞震啊，都有㗎，其實。好啦， 即係好似你係馬寶寶咁樣嚇，你而家農場咁佢法律上啱唔啱？梗係唔啱啦，係咪？嗰笪地係人哋嘅。但係你話社會度係整個香港應該點？佢哋係咪有冇道理咧？我覺得非常有道理啊，係咪？咁樣即係啲社會會議開始了解呢啲人。 不是純粹當他們是知識分子， 就是說喂合約寫明了這個地方他的嘛，你應該會搬走，但問題我最 都很多這樣 的，我認識這件事就是我的朋友沒有參與社運，他會想其實馬寶撐這件事他都有一個想人家即根據合約去法庭去收得快的，他們就即自己就不出聲 Facebook 樣，即自己有個矛盾在這裡， 對的，但是呢即這個矛盾是怎樣搞出來的呢，其實呢你就是我們在香港呢就是一個無政府狀態，這些東西呢他就於是呢就令到呢你是民間與民間之間呢就互相鬥爭，然後呢他就即總之你一是幫這個一是幫這個，結果呢就即真正是要解決問題的就變成是隱形了，即譬如好像雨傘運動，為什麼你要整兩個私人團體出來去拿一些禁制令呢，是不是你反而呢即那個律政司司長呢是應該有所有的公權力去做的，他就縮埋一 個，叫埋手就等 你，那他就等你兩批人去打，即所以這些無政府狀態的政府，這些是不盡責任的政府，根本是無隱形，不是隱形，根本是不存在的，只是霸住一些東西的政府，它是令到社會是 不穩定的，因為呢當你是沒有制度是沒有政府的時候，所有人呢就要自救，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咯 self help 咯，是不 是找私人機構的士佬中信大廈 的士佬一去列隊是塞住你，哇大隻佬真的是這樣走出來喊打喊實，你真的怕你呢就欺善怕惡，結果是怎樣，結果人們就明白咯，我要出來我就要暴力，所以你人家有暴力的時候你罵人你要問一下自己 暴力根源在哪裡。好，我們下一節再回來講。